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的有关情况。 嗯，龚军长一说就很专业，向大家报告一下啊。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北京市法院共移送涉嫌构成犯罪的被执行人10个人，刑事拘留7人，批捕6人，宣判4人。近期呢，还有丰台法院、海淀法院等相关案件在审理中，将择期宣判。 嗯， 全市法院，到目前为止共有583名被执行人全部履行了义务，123名被执行人部分履行了义务，直接案件634件，执行到位金额7800余万元，及时解决了一大批时间跨度长、标的额大、案情疑难复杂以及涉群体性的案件，有效地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嗯，刚刚您提到的这些一组数字哈，可能对于听众来说呢，听一耳朵就过去了。不过呢，真的是说落到每一个案子上，尤其是说咱们最后一句话，时间跨度长、标的额大、涉重型的案件，真的是深卷其中的当事人，尤其是被欠账的，那可是真的就是百爪挠心，哪天都过不踏实了。不过现在呢，通过法院的执行部门的一系列的行动，现在是被欠账的人肯定是希望尽早把钱拿回来，现在已经开始让那些欠人账的人不踏实了。那么在这几个月当中哈，刚刚我们也讲到了，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个专项行动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开始的专项行动的背景跟最高院的统一行动还是有关系的，您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因为很多事儿呢，大家也会说，光咱北京有什么用啊？咱得全国一盘棋才行啊，恨不得全世界都联网互相通气儿才行啊。 嗯，长期以来呢，执行难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焦点问题吧，也是困扰法院、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一个突出问题。这其中呢，除了有一部分是客观上不具备执行条件的案件以外，可以说还是有一部分案件呢，是由于当事被执行人，尤其是被执行人藐视法律。虽然有能力来履行，但是呢，主观上采用了抗拒执行、躲避执行等各种手段来阻碍执行工作，使得呢，胜诉的申请人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权利，严重的损害了国家司法的权威啊，这也是对国家司法权威的一种挑战。所以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这个专项行动的工作通知，这样开展了这次集中的打击行动。 嗯，那么在这儿也想再问龚军长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像大家老说啊，那个有钱不还是老赖，那也有一些人说，刚才您也说到了，他有些人呢，他真的是没钱，有些人他是有钱，我真觉得哈，反正钱总是不够用的，我是还别人的账啊，我还是挪到别处让钱生钱，甚至是干点别的呀，自己花了呀，都不一样。那咱们所讲的这个老赖，他到底是哪一种，他算是老赖？ 我隐身的谈一下啊，在我们的执行案件中，我举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比如说交通肇事，这种案件呢完全是突发性的，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造成的民事赔偿有可能是自己家庭也无法承受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考虑具体的情具体的情况吧，人性化的分阶段的来解决，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在一些经济活动过程中，比如说借钱、生钱、具备偿还条件，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诚信意识缺乏。主观上确实是，我觉得是恶意的啊，这种情况是我们严厉打击的对象。 所以咱们所说的这个老赖，实际上针对的是那种有能力还，他就是不还，想方设法逃。他这个逃呢，有可能是把钱转走了，还有一种就是干脆我连人就玩消失。所以这两种啊，都是挺让人烦的一个事儿。可是很多人啊，大概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这事儿法院判我赢了，我拿了胜诉判决书。都已经到执行部门了，你就得把钱给我拿回来。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确实有一段时间了哈，也确实了解一些，在咱们执行部门来说呢，可能包括侦查的手段，包括这个实际上在执法过程当中，你说我发现这人，我直接把他扣了。那如果有一些线索跟不上的话，可能还确实是有一些在执法当中哈，不能说是为了这个执行去冒另外一个法律上的风险，有这样的一些难题。那么我知道呢，在之前我们节目专门是跟海淀法院做过一个报道，是海淀法院呢根据一个个案，他呢和海淀公安分局就从这个个案入手，加强了这种协助协查这种查控哈、逃匿被执行的那种工作机制。因为毕竟在咱们这个国家当中呢，公安警察事务那边啊，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这个执法权限来说，是比咱们执行在某些方面是更方便一些的嘛。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个案，建立了一个至少海淀区内部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就想解决这个找人难的这事儿。那么我也想了解一下，那龚青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哈，目前咱们从北京市高院这个层面和哪些相关部门在这方面是有了比较积极的合作呢？那一会儿我们也想请张新阳法官呢再介绍一下具体的案例，让大家听着更明显并更直观一些。 好，这个主持人谈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应当说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啊，手段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次的行动中呢，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达的这个联合通知。作为北京市法院在这次行动中取得的成果，应该说也离不开与市公安局、市检察院这个通力的配合，畅通和完善了追究拘执罪等犯罪行为的这一些工作方式方法吧。在各级公安刑侦监管部门的积极配合协助下，共查控逃匿的，就您刚才所说那种，就是躲藏的吧，那种被执行人共306人，司法拘留了186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被执行人难找这个长期困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难题。 这是在专项行动这几个月期间，北京市层面， 对 刚才您说到的查控了306人，司法拘留了186人， 对 啊、 这个就是他一直在躲藏嘛，然后通过公安部门的协助找到了，其中呢有的马上履行了，有的部分履行了，有的情节恶劣的我们就给拘留了，这么个情况啊。然后这个呢同时呢，全市各级法院也用足用好司法拘留的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果断的采取了强制措施，及时予以司法拘留，自行也司法拘留了636人，有效地突出了执行工作的强制性，确保了这次活动的顺利开展。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哈，确实是说有一些个案当中呢，它是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而咱们这一次专项行动的意义不仅仅是局限于个案，不过还是咱们请张主任跟大家说说这个个案吧。因为很多人在印象当中哈，说老赖藏起来可能第一气得要死，第二真拿他没招。那么现在专项行动期间咱们有哪些个例，咱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来知道咱们现在有什么招了。 好， 张法官。 好， 刚 才呢，龚庭长呢，把这个北京高院在这次专项行动中的一些这个大的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实际上呢，我所在的北京西城法院实际上是从事着一线的执行的实践工作，应该说是距离债权人以及所谓的被执行人是最近的。我们的很多的执行员都是在和这些案件发生着第一时间和他们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实际上现在呢，我们确实像龚庭长所说的，如果单单的靠人民法院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其实是很难在社会上对被执行人形成有效控制的。比如像2007年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北京的通州法院曾经呢受理了一个案件，是一个厨房公司和通州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一个之间的合同关系啊，最后达成的调解就是这个房地产公司给付这个厨房公司100余万的工程款。事情其实很简单，这个公司呢也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在执行以后，从09年起，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厉某啊，我们就不提名字了，然后呢拒不露面，法官多次到公司去找，然后呢从门口的保安到这个楼层里的工作人员都说我们找不到这个人，也发现不了这个线索，这个案件呢就处于一个僵局了。 但是呢，申请人往往对这个事情不理解，就认为说我的案子已经赢了，你们法院、 我好容易才打赢了， 对 啊 你们法院这么推来推去的，让我提供线索也好，或者让我执行也好，我哪有这种能力啊？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 对，当时会想，我要能力有能力，我找你们执行干嘛呀？我自己拿钱就得了，是吧？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案件的法官呢，按照我们现在的平均测算，比如像潮海丰、东西城这些法院，他们每个法官基本每年的结案数都在300到400件，实际上他们已经很难靠自身的能力去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专项活动过程中呢，我们就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力协助，然后呢将这个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李某纳入了我们准备查控的一个名单里边。那么在2015年3月14号的凌晨，这个李某呢在我们北京市的朝阳区的一家酒店入住，那么通过酒店登记的这个信息渠道立刻就反馈到了我们的公安机关。随后呢，公安机关根据专项活动的联动机制，立刻呢首先派警员到现场对这个李某进行了控制，随后立刻通知我们北京法院的执行指挥体系的相关值班人员，然后呢将情况反馈给通州法院。那么在短短的不到2个小时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个相关当事人的移交以及法律手续的办理。那么随后呢，在法院对李某在进一步做出拘留以及如果再不履行可能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相关的这个意见以后，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这个公司就全面履行了整个判决，而且还多付出了40多万的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先就100多万，他这个利息拖了多长时间，又拿了40多万呀？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延迟履行债务利息的计算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每日1.75%，那么之前呢是比照银行同期最高贷款利息的双倍进行征收，基本上我们算了一下，如果要是在5年左右的欠款，每年基本要上浮10%到12%的利息。 哦，那这个人是从2007年就欠着这个钱， 对，到现在实际上已经将近9年了。 哦，那可是这多拿一小半了啊！ 是， 那其实这么多年他拖着欠着，并不是说真就没钱，他就是我就不露面儿，你找不着我，你没招儿。那他是不是账户信息这块，咱们其实查也是很难查到他上面趴着钱呢？ 现在是这样。我们一直呢就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控制呢一直在也希望通过这个高级法院和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的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包括当事人多头开户的问题以及呢资金这个流转的痕迹问题。但是呢现在呢还是由于一些技术啊甚至管理层面的一些障碍，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信息呢还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迅速。但是呢随着我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体系的建设，目前北京法院的法官已经可以对北京地区覆盖80余家银行的全部当事人的存款和账户余额信息进行自动申请查询了。 看来现在是有了一定的成效了哈。 是。 刚刚咱们讲到的是这么一个个案，但是从这个个案当中呢，也能看到专项行动取得了一些成果。刚刚呢，我听张新阳法官介绍说是根据这个专项行动建立的一个机制啊，不能叫嫌疑人了哈，就是被执行人他入住酒店有登记信息，公安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执行方面的类似于黑名单吗，特别的一个查控名单，在这个名单当中公安发现哦有这个人出现了，根据是入住酒店也好其他的线索也好，立刻返回给法院的执行系统，然后是哪个院的，然后立刻在这个院去做一个执行的工作。那么这刚才说到这个执行，这是属于特别行动期间的工作机制，那这个这现在行动已经结束了是吧，那这机制也休息了？ 不会了，是这样， 来龚厅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不会，打击拒执等违法犯罪行为啊，这个将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我们将持续下去。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法院学习贯彻12届人大3次会议的这个电视电话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强调要严惩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在今年的4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召开会议，将打击拒执等犯罪行为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 特别是7月21号，也就是前几天，最高人民法院呢又公布了 两个关于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 对、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这个有关的问题的解释。 嗯，我看到在网上有很多人就谈到这个司法解释，当然也是说法律圈中的人，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是涉及到有案件执行或者是案件被执行的人。然后我看到评价说呢，说这两个司法解释老厉害了，以前是属于执行法官也好，被欠账的这些申请执行人也好，四处追着老赖找啊，四处找线索，找财产，各种各样的找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像刚才咱们讲的，得通过公安的这个系统去查，说，哎，你入住了，赶紧去逮你。说有这俩司法解释之后啊，如果说这个人已经被列入咱们所说的这个查控的范围之内了，这个人各个方面都不太方便了，他得求着你说，求你了，赶紧我把钱还了你，让我从单里出来吧。是有这么回事吗？这俩司法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这么厉害了呢？ 的确，就是我们也是这么感觉这两个司法解释呢，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入罪条件、追诉程序以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范围、惩戒力度等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感觉将对打击拒执等违法犯罪行为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7月21号，其实公布这才也不到一周的时间。 对，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入罪条件、惩戒的范围都有了一个巨大的影响。那咱们能稍微根据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俩司法解释，它这个入罪条件和这个惩戒的范围到底有哪些巨大的影响，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或者是龚厅长或者是张法官，结合咱们法院专项行动期间已经办了的这个案子，已经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些例子，来和大家伙儿详细的说说呢？ 可以，我在这 还是张新阳法官来说， 我来说两句。实际上是这样，我们现在呢都在强调叫依法治国。实际上呢，我们在谈依法治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谈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让公众去相信我们的法律，相信一个制度的长效性和可操作性。如果不讲法治，不守纪律，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公平正义，那么长此发展下去，必然会令那些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的公众去自发的去讨回公道。 就是公理救济不行，那我就私利救济了，那 么 就 会给社会秩序和公众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说呢，从最高法院的层面，我们就开始逐步的来建立一整套对于被执行人的有效的司法体制上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当年呢就出台了最高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呢，实际上经过5年的使用，我们发现它在现实中呢存在着一些不太好使的地方。 比方说 比如说协助这个机关这个工作难，包括我们的对当事人进行高消费的信息获取手段也比较困难，就使得当时的这个司法解释在现实操作中呢更多的是一种宣示性的作用，没有对被执行人产生实质的作用。那么结合到这种情况呢，最高法院呢就开始意识到，我们出台的任何一项执行措施，那么必须是能够落地的，并且能够长期稳定有效的去发展，去发挥它的作用的。那么在今年的7月就出台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实际上呢，这个规定呢是怎么回事呢？是随着我们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原有的一些包括生活出行等的一些方式也在进行转换，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铁动车已经和我们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发生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当年呢，只是将交通工具限制了飞机、二等舱的轮船和火车的软卧。那么实际上在目前这种飞速发展的交通工具情况下，在这次司法解释中就增加了关于对 G 字头动车组全部座位以及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都在限制之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项措施已经根据我们现在新的发生的变化来不断的调整。同时呢，我们呢还出台了新的一个叫做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这是一个司法解释。我们原有的关于我们常说的叫做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呢，它是通过我们之前新修订的刑法 以及全国人大制定的相关的这个解释中所做了一些这个规定。那么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中，我们觉得除了对主体上明确了被执行人、协助义务、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都可能会成为这条法律所针对的主体以外，特别是增加了一项什么呢？就是它的第三条提出了，就是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诉法204条第三款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这个措施就相当的厉害了。 等一下哈，因为咱们在讲到这个自诉和公诉的时候呢，因为是专业人士，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儿。那也许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他在某些方面很专业，但是这块呢，刚才您说这个一旦说是他可以涉及到自诉的，这个力度就加强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个自诉和公诉在程序的复杂程度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在这儿稍微带点介绍一下？ 实际上这和我们的立法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过去的拒执罪，我们一般把它认定为叫做结果犯，就是它一定发生了以暴力、胁迫等方式阻碍人民法院执行公务的，这是一种方式，就其实它有点类似于妨碍公务罪。另外呢，就是行为罪，就是当你只要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话，就可以启动公诉程序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但是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其实在对于人民法院移送的这类案件，他在处理的问题上其实也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包括很多的程序的启动、证据的采集都会影响这两个机关日常的很多的日常的正常工作。所以呢，这次呢，我们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自诉这种情形，实际上就是为当事人提供了一套更加便利的要求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途径， 而且是形式上的责 任。对对对，同时呢，对被告来说也加大了他如果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一种震慑。 以前就是只有这个公安检察机关我才可以去启动这样我追究你刑事责任，你老赖的刑事责任，你是涉及到拒执罪还是什么的。现在刚才您说到的新的司法解释是满足什么条件，当事人就是被欠账的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就可以去启动这样的一个自诉的刑事程序。 他的司法解释这么说的，比如像第一项，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第二种呢，就是包括这个比如像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啊。然后呢，申请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样呢，就这两用两种情况呢，基本上就可以涵盖了我们执行中所遇到的当事人拒不执行的基本的全部情况都可以涵盖住。 其实要是说到这两个司法解释哈，真的是说，一个是从老赖他的生活层面，他就处处受限。这个方面呢，进行了一个给他的一个约束，甚至让他觉得哎呦太不方便了，我还是把钱还了比较方便。刚才您说到第二个司法解释，如果说是说申请执行人他能够启动这样那个自诉程序，那老赖就会觉得哎呦我的人身自由，不仅是说行动不便了，我人身自由有可能就会入罪去蹲监狱了， 是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敬畏之心、警戒之心了。那么咱们通过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讲一讲，在咱们这一段的专项行动期间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当然了，一小段片花广告在这个时间就要出现，很快我们节目马上就要回来，请两位嘉宾继续和大家来聊关于这个老赖现在是逼着被逼着说哎呀求求你让我把钱给还了吧，现在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初步显现。片花广告之后，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 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和大家说的就是老赖现在呢不太好过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老赖有很多欠账的花样，尤其是什么转移财产啊，自己玩消失啊，让你所谓找不着人。那最近呢，我们也讲到了最高法是接连出台了一系列的新举措，从各个方面来给这个老赖套上紧箍咒，各地法院包括咱们北京法院呢，也是纷纷出招，逼着这些有钱不还的老赖主动的上门求着你，哎呀，赶紧让我把钱还了吧，要不然我是生活更不方便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介绍了节目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厅的龚浩明厅长，再次问好，龚厅长。 哎，你好。 啊，那么刚刚也在跟我们在讲的呢，是西城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张新阳主任，张主任您好。 哎。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想请这两位法官呢，通过具体的例子，能跟大家说说现在这个对付老赖的招到底有什么特别灵的招，已经发生了效果的。 行，那我来说两个案子吧。咱们先隐去这个当事人的姓名哈。有一个秘密法院长期未能执结的案子，就是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被执行人长期隐秘，联系不上。颁布了这个限制高消规定之后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这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到的云南，但是他往回买机票的时候就已经回不来了。这个时候呢，因为数额并不是很大，所以说是没有必要，几十万嘛，他就通过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这个情况，辩称他是不知道这个有这个执行案子啊，但是总之呢是赶紧全部的履行了全部的义务，朋友代为履行。这样呢我们才允许解除了这个边控措施，他呢才能够买机票返回北京，不耽误他正常的商务行动。这是第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案子呢， 就是买机票的时候发现，哟，我这怎么敲也敲不上去啊。 对对对， 他反正缓个闷儿来了，跟他执行的这个欠着几十万是有关系的。 没错，对。然后呢，机场方面呢也会告诉他接到了法院的这个边控的这个通知。 那实际上机票是已经买了，只是在登机的时候 买不到就拒绝卖给他机票。 当时他等于是航空公司买票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是因为自己没有履行这个执行的这个义务，没有履行判决， 对， 所以连票买你都买不着 了。对对对，他这个数额又不是很大，所以呢，比如说他要急着赶回来进行什么商务活动，这个时候他就说主动的赶紧来履行一下，这么个情况。 那履行了之后，这个边控的这个措施立刻就能够解除吗？刚才您说到的这个 当然需要一定的手续，但是也应该很快。还有的呢，就是这个就比较普遍了。我们这个限制呢是多方面的，就正像您刚才所说的，被执行人非常不便利，买高铁票买不了，坐软卧坐不了，坐飞机票坐不了，那你到哪儿 去？ 坐汽车。 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是指着这个开车的话，确实时间上哈，有的时候是太来不及了。 没错，对，而且呢，这个确实是非常不便利。而且呢，我们在进一步从最高到北京高级法院，都在力推向更大的范围内限制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商务活动啊，或者非生活必须的这种条件吧，这种享受都给他限制住，包括这次，所以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比如说到了机场走不了，坐高铁买不了票，这种主动旅行的不胜枚举啊。是， 所以这种当他发现，哦，因为我欠账不还，然后给我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不方便，甚至影响我去赚更多的钱的时候，他等于是从经济上的考虑和自由度的考虑会衡量一下，发现哦，还是把这钱还了会更好。 对， 所以就会出现咱们说的，我说哎呦，赶紧让我把钱还了吧。 并且呢，刚才我也强调，就说呢，从最高法院、北京市高级法院都在向继续向 更大的领域来拓展， 嗯， 包括以后无法贷款了，对吧？你上了银行的黑名单，这个我们都是联网的， 嗯， 等等，什么工程招投标啊，等等，都会受到限制。 银行贷款、工程招投标，这也都是一步一步，全国要把这个网连起来。 对，这就是全国的征信体系啊， 嗯， 这样是这样，嗯。 那么建立这样的一个体系，肯定它需要一些硬件的载体。那我也知道咱们。